毫无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36章。喺呢阵时，不利尔就坐喺上座，我同埋尊帅几个人呢就陪住坐喺两边。台上边就放住马奶酒，翻译欧阳轩是一个非常之靓女的后生姑娘，她和埋顾大美女的成熟温柔不同，她十分之活跃，眼里边闪住聪慧和天真，柔软的头发扎着两条辫仔，十分之可爱。她正用那些蒙古语和不利尔老人在交流，我和阿尊瑞就低声地说，那现在怎么样？尊帅说他就不大喜欢提起那一段往事，我希望他能够带我们找到当年晓芳遗址出现的地方，他也不同意，小圈正在这里交涉。看得出来不利尔老人对于这件事就很坚持，不断拧头。过了一阵之后，欧阳圈好像没计了，好难为咁睇住尊帅，尊帅就同中公使咗个眼色，喺一边嘅中公就攞出咗一个平板电脑，跟住就行到去不利尔嘅身边。由于中公啊企喺我对面，我冇能够睇清咗平板里边嘅系乜嘢。不过不利尔就好激动啦，佢个嘴唇就开始发震，接过个平板电脑，眼睛眨都唔眨咁盯住上边嘅银幕。欧阳轩见到就即刻趁热打铁，即刻又开始劝说老人啦。虽然我听唔到佢哋之间具体嚟倾啲乜嘢，不过睇得出嚟老人就已经有啲松口啦。过咗阵间之后，佢又摆低个平板，用蒙古嘅语言同埋欧阳轩啊交流咗一阵，似乎系达成咗咩协议。欧阳轩啊一路听啊一路岌头，冇几耐佢就同我哋讲： 太好啦！佢应承咗将当年嘅情况话俾我哋知，不过呢佢话佢唔能够带我哋去。 尊帅讲：咁唔使勉强啦，先问问当时系点回事。接落嚟就系欧阳轩同埋不利尔老人嘅交流时间，直到呢阵时我先发现平板电脑显然系显示住尊帅当初俾我哋睇嘅嗰张老照片。呢一段时间就颇为漫长嘅，我哋其余五个人都好耐心咁等住。欧阳轩呢就同不利尔老人交流起嚟。喺我嘅左手边坐住嘅嗰个叫做张文嘅人，佢系约莫40岁，戴住副金边眼镜啊，文质彬彬。任由边个都唔会将佢同埋文物贩子啊联想埋一齐嘅，都好似系一个好有修养嘅学者。我同佢讲咗几句话。由于我唔系尊帅嘅手下，而系一个搭伙人，所以呢佢对我都好客气。另外有个绰号叫做万事通嘅，系一个年轻人，年纪比我哋都细，大概25、26岁咁，身材就好精健嘅。而时值4月，北方嘅夜晚黑仍然都带有冷意，但系佢只系着住件黑背心，一啲都唔怕冻。不过佢睇起上嚟有啲排外，至今同我都只系见面点咗头，都未正式讲过一句话。沉默咗一阵时间之后，蒙古包里边不利尔嘅家人早早就去咗瞓啦，只剩低佢嘅新抱喺冇几远嘅地方整理住啲羊皮。蒙古包里边只有不利尔同埋呢个欧阳轩嘅声音，足足就半个几钟头。欧阳轩就面露感激，扶住不利尔老人就企咗起身，招呼住嗰度喺度扎羊皮嘅妇女一声，然之后就拉开个帘，将老人就扶咗去休息。过咗阵间，佢就出现啦。佢眯住对眼，笑住同尊帅讲： 嘿，当家嘅，打探出嚟啦！唉，咁奇怪嘅事，我都系第一次听到啫。 跟住佢就向我哋转述咗由不利尔头先所讲嘅内容。嗰一个系1968年嘅春天，内蒙古引嚟咗一批嘅知青。 嗰阵时伯利尔只有13岁，不过呢喺呢个草原里面长大嘅细蚊仔，佢哋13岁就已经可以撑起半边天，骑马放牧，追狼赶兔，冇乜嘢可以难到佢嘅。第一批嘅知青嚟到嘅时候，受到咗热情嘅招待。内蒙古虽然系偏远，但系由于人口密度唔系好大，而且咧物产啊仲系算丰富嘅，喺嗰一个大多数人都食唔饱嘅年代，嗰批知青嚟到咗草原，就同埋狼去到咗黄羊兜里边一样，当日晚黑就食到满嘴流油。一个被叫做三愣子嘅知青，佢后嚟啊讲。 当初以为被安插到内蒙古去受罪，而家先发觉原来去享福，至少3头2日仲可以食得到肉。 嗰阵时嘅中国普通人家逢年过节先可以食一餐肉嘅，同埋三愣子交好嘅就系薛安啦。知青佢哋咧被分配到各个牧民屋企住，开始就学住过呢个游牧嘅生活。帮啲牧民们就放羊啊、打草啊，咁慢慢就学习呢一个蒙古语，渐渐就融入咗当地嘅文化当中。呢啲城里边嚟嘅知青喺不利尔嘅眼里边，到处都透露住新鲜同埋唔同，无论系语言、口音同埋着嘅衫，都等人哋想一探究竟。所以呢，当时同埋不利尔年纪差唔多嘅都鍾意喺休闲时间同埋知青就处埋一齐，听听佢哋用呢啲粒粒咳咳嘅蒙古语描述住外边嘅世界。作为回报，嗰啲能够顶半边天嘅孩子就会带住啲知青好快咁融入草原。闲下之际呢，就骑上马带埋啲弓箭去狩猎。嗰阵时嘅交通仲极为不便。草原仲未迎来大规模嘅人为破坏，草原上边生存住繁多嘅物种，狼呢、野马、兔子、黄羊、沙狐、游子，水里边仲有鱼虾蟹贝，天上飞住红鹰、秃鹰、大雁，沙漠同埋草场嘅接壤地带呢，就系最好嘅去处啦。嗰度有一个清澈嘅湖。喺嗰度打两只野兔，喺个湖边度烧烤，游水消暑食兔肉，唉，真系唔知几疏乎啊！而家嘅草原已经睇唔到呢一幕啦。草原上边嘅动物，除咗兔仔、沙鼠呢一类咁嘅小型动物咧，仲能够意外咁见到之外，狼啦、红狐一类嘅早就已经绝晒迹，所以嗰阵时放牧嘅时候，都鍾意去呢个湖泊一带嘅。事情是发生在一个红日西坠的下午，薛安就骑上马，带住自己的羊群就回栏，冇几耐就见到有一个满珠的姑娘讲，三愣子在湖边放羊的时候，有一只羊就走失了在沙地里面，三愣子就叫他将其他羊先赶回来，自己就去那个沙地那里找羊，已经是一个几钟头，但你都仲未返嚟，满珠呢就好担心会唔会係俾啲毒蛇咬咗呢。沙地里面其实乜嘢都唔使担心，就担心毒蛇、毒蝎同埋沙狼。但係呢，沙狼呢一般就生活喺比较深嘅沙漠里面，所以当地人入沙漠最担心嘅就係蛇。眼睇住个日头就慢慢落咗落去啦，薛安就饮饱咗水，佢就讲我去啦。佢拧转头叫不利尔作伴，两个人骑住马向住湖泊所在的方位而去。嗰一日就冇风，所以呢沙地里面的脚印都冇被磨平。两个人就顺住嗰啲时隐时现的脚印就追踪而去。好快佢哋就喺沙漠里面发现咗一滩嘅血迹。不利尔大叫弊啦，佢又讲：哎呀，睇个样子三愣子留低嘅，如果系俾蛇咬咗，流唔到咁多嘅血嘅，八成可能系俾啲咩大型动物咬咗啦。大型动物系指咩呢？最常见嘅就莫过于沙狼啦。不过呢度附近人类活动嘅范围里边，沙狼一般系唔会靠近嘅。咁点解又会喺呢个地方出现嘅呢？ 薛安呢阵时佢又急啦，话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揾到三愣子。喺嗰个年代，失踪一只羊系一个巨大嘅错误，而为咗保护集体嘅财产牺牲系非常之光荣嘅。不过三愣子当时嘅情况系羊都冇，人亦都冇。喺呢种情形之下，如果死咗都系唔讨好嘅。好在呢，喺嗰阵时人放牧嘅时间都长，所以马匹上边都会挂住睡袋啊、面饼一类咁嘅嘢。再加上蒙古人系有配腰刀嘅习惯嘅，所以呢刀配带住腰刀，不利尔嘅马上边仲挂住弓箭。两个人就决定喺附近搵一搵三愣子啦。辽阔嘅沙漠，空空荡荡嘅草原，随住夜幕嘅降临，可见度就越嚟越低啦。为咗安全考虑，薛安就不得不先准备翻去蒙古包，面上边嗰啲焦虑之情就溢于言表。就喺呢个时候，沙漠嘅深处忽然间传嚟咗柔软嘅狼嚎声。薛安系一担高个头，突然间谂起今日系十五，天空里边挂住一轮银色嘅月亮，分外嘅明亮。大漠当中冇遮挡物，沙地被罩喺一层嘅银灰当中，就冇想象中咁暗淡。就喺呢阵时，沙漠嗰度突然之间卷出咗一个一个好似幽灵咁嘅影子，仔细一睇，显然系一只只嘅沙狼。单独嘅狼，薛安系见过嘅，狼群亦都远远咁见过，但系就从来冇咁近距离嘅接触过咁多嘅狼。依一阵时，佢一时间就吓懵晒啦。反倒然系呢个不利尔小少年呢，喺骨子里边仲流淌住蒙古人英勇好战嘅血液，临危不乱。睇到狼群嘅时候，佢即刻就掹出咗腰刀。但系佢终究都系年纪太细，俾一只大狼迎面咁一扑，成个就撞倒咗喺地下。薛安啊，终于从恐惧当中反应过嚟啦，佢冇腰刀，眼睇住嗰一头大狼就要去咬不利尔条颈啦，佢即刻啊徒手咁扑上去，靠住佢自身嘅重量，猛然咁将呢个大狼啊撞开，同嗰一只打先锋嘅狼就喺沙地上边碌成一嚿。就喺呢个时候，嗰只狼突然之间咬住咗薛安嘅膊头，薛安啊大叫一声，这个声音就刺激咗不利尔啊！佢人少，但系勇气就唔少。你系狼啊嘛，我比你仲狼。佢系一个打滚啊，从个沙地里面爬翻起身，执起咗嗰把跌咗喺旁边嘅腰刀，就向住嗰一头咬住薛安嘅狼啊扑过去。狼呢系群居嘅动物。食物系好丰富嘅时候，会自己同埋啲同伴同行嘅。只有喺呢个食物匪缺嘅时候咧，先会聚集成为呢个狼群。佢哋一般都系一齐嚟捕猎。但系奇怪嘅系，这个狼群喺呢个先锋狼捕猎嘅时候，只系围喺个远处度睇，根本上就唔上嚟帮忙啊！就喺不利尔攞住把腰刀向呢个沙狼条颈捅过去嘅时候，嗰只沙狼突然之间拧个狼头，尖尖嘅狼嘴啊带住血，依起嗰排白深深嘅獠牙，喺两只狼眼之间突然间闪过一道嘅绿光。这个绿光好似有咗一种蛊惑人心咁嘅力量，不利尔就喺一瞬之间意识就模糊咗。最后究竟发生咗咩事？就完全唔知道啦。